继方睿和韩文清那一场对决中的转圈后，今天擂台赛的节奏第二次慢了下来。这绝不是唐柔所希望的节奏，那么这种情况下谁比较占优自然不难分辨。宋其英，同为职业新秀的他，比起唐柔接触荣耀的时间却要早很多，而他和秦慕云一样是职业训练营出身，同样有着一身扎实的基本功。他将节奏控制得十分稳定，很善破坏节奏的唐柔竟然没办法搅乱这一对一的局面。观看这场比赛的职业高手们都在议论纷纷，这是一场矛与盾的较量，而现在坚实稳固滴水不漏的盾牌将那柄锐利的矛给挡住了，坚固的盾无法攻破，那势必是反弹到自己。于是在这样攻与防的直接对抗中，最终完成的事实上也是交换。宋其英风格的交换，用精密的防守来实现的交换，和蓝雨战队那种随时有可能爆发反击的攻击性防守来说，宋其英的防守更为纯粹。这样的一个选手居然是霸图培养出来的，无数人都在看着比赛啧啧称奇。唐柔当然没有这样的心情了，他很郁闷，这种节奏被抑制的感觉让他觉得很压抑。他不是没想过办法，但是无论他如何变换节奏，对方都能很快察觉，然后跟上，然后拖慢。看起来是韩嫣柔主攻，长河落日主防，但唐柔心里真没多少是在攻击的感觉，他只觉得自己是在撞墙，一次又一次地撞上去弹回来，然后韩嫣柔的生命就去了30%。对手呢？对手只掉了15%的生命，正好1:2的消耗，像是精准计算过似的。然后对方再掉10%生命的时候，自己就彻底倒下吗？唐柔不甘心，无法拿到胜利是让他永远都不甘心的一件事。韩嫣柔的攻击突然停顿，一下子退开数步之远。 哦， 好多人发出那种十分意会的感叹声。 早该停一停了嘛，那样一味的蛮干根本不是办法。 解说潘林也是这样说的。 看似一路主攻，但事实上他是一直被宋其英牵着鼻子在走的，是应该停一停，好好找找对手的空档了。 李一博也说，他现在又恢复了很公正公平的解说嘉宾模样，很认真地在给局面不利的唐柔出谋划策。 但要是找不到对手的空档呢？那么当然就是一场你活该输掉的比赛了。 是的，找不到对手的空档，无法击倒对手，那当然就只能被击倒，这个道理很简单。唐柔会怎么做呢？这个一直以来都在攻击端给大家留下很强烈印象的选手，在这道他无法攻破的防守壁垒面前会做出什么样的调整呢？韩嫣柔停下攻击已有5秒，宋其英的长河落日并没有迫不及待地顺势发动反击，但也在一步步地朝前进逼。他当然也不是只会防守而不懂得进攻的人，只是他的进攻也和他的防守一样慎重。 准备把攻击的主动权交给宋其英，然后在对手的攻击端寻找破绽吗？在无法打破对方防守的情况下，这确实是个办法。不过宋其英的风格，即使在攻击端恐怕也很难让唐柔找到空档，更何况…… 李一博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完，场上已有角色冲了出去。韩嫣柔，豪龙破军，停了约摸5-6秒，然后依旧是唐柔率先发动了攻击，将攻击的主动权交给宋其英。李一博这解说词都还没说完呢，就已经被堵回去了。距离很近，豪龙破军可不容易闪避，但宋其英谨慎的性子却让他时时都保持着躲避各种攻击的准备。豪龙破军，韩嫣柔火舞流炎提起的那一瞬，长河落日就已经朝旁翻滚闪让了。 魔法斗气和空气剧烈碰撞，发出仿佛爆炸般的轰鸣声。豪龙破军冲出，但是长河落日已经在闪让。谁知韩嫣柔的火舞流言竟然也在这时发生了一丁点的偏转，向着长河落日闪让的方向。不是眼力很好的人，恐怕都没能察觉这一细微的变化。宋其英察觉了，和张新杰一样，他也总是仔细地观察着对手，争取不漏过任何一个细节。他甚至可以很准确地判断出这一丁点的偏转是发生在他的长河落日做出闪避以后。也就是说，唐柔没有对他的行为做出任何预判，这是一次见招拆招。偏转的角度只有一丁点，但是这么近的距离，豪龙破军那么快的速度能做出这丁点的偏转，已经是非常惊人的反应和手速了。豪龙破军可不是点攻击，澎湃的魔法斗气和空气碰击，摩擦出的是一个面，攻击面发生了偏转，但是好在还是能避过。宋其英的判断很清晰，加上这丁点偏转后，豪龙破军也不足以轰到自己，但是如果再远一些的话，偏转角度就可以再稍稍大上一点，那结果可就不好说了。宋其英还在想这些，却发现红光一道，火舞流言已经闪到了自己面前。怎会？心中惊诧，同时却也以下意识的操作，长河落日本能让了一下这道刺激，不重，然后没有任何影响。这已经不是豪龙破军，豪龙破军攻击成面，只是这点程度的避让根本闪不过去。宋其英看着红光收回，韩嫣柔看起来冲势还未消除，但是这一击确确实实不再是豪龙破军。之前长河落日和韩嫣柔之间的距离大约有四步半，四步半的距离，豪龙破军出手，然后进行偏转，然后取消，然后另一个攻击追加过来，弥补豪龙破军无法做到的偏转。虽然最后还是没中，但是宋其英已经出了一身汗。更可怕的是攻击没停，收回去的红光很快就又递了出来，刷刷，接连就是两下，连突。长河落日不避，因为宋其英清楚一味的闪避只会让自己失去节奏，最终完全处于被动。五六秒的停歇是要让出攻击的主动，这样想的人全都大错特错。五六秒的停歇现在看来好像就是中场休息了一下，再来的是更加强势，更加暴风骤雨一般的攻势。从起手的第一击起就没有试探，没有保留，完完全全地投入到了进攻当中。更重要的是，对手稍有变化就立即跟着变化，这是将节奏催生到了最快，十分死命地咬紧着对手。威胁很大，对敌人是，对自己更是。这么快的节奏当然很难维持，更容易犯错，而且一错之后根本没有挽回的机会。噗噗，两道血花从长河落日身上扬起，这个技能宋其英没有闪避，硬顶着伤害，长河落日抢不上前挥出一拳，他必须做出一些攻击上的应对，以此来抑制比赛的节奏。拳出，但是落空。韩嫣柔看起来根本就没闪避，但是这一拳最终却差了那么少许。场外观战的韩文清看到这一幕都好生感慨了一下，毛长拳短，刺激更是将战矛的攻击距离发挥到极致，这之后拳法家再抢攻，需要抢回的空间着实不少。这样的艰难，他和昔日叶修战斗时屡屡遇到，那个家伙就是会充分将这些优势利用起来。拳不中，韩燕柔的反击却至，宋其英手忙脚乱的应对，好容易抢到一个空档，立即施展钢筋铁骨，长河落日挺身而上继续抢攻。他需要控制节奏，而这已经不是单靠防守就可以做到的。宋其英此时非常坚决地专注于攻击，但是唐柔没有退让，他显然也知道眼下的关键所在，此时他已经不能停，停就意味着输。 比赛节奏骤然飙升，迅速进入了今天擂台赛的风格。矛与拳的碰撞让很多人仿佛看到了那个长达数年间的对抗，让霸图粉丝比较闹心的是那个操作着战斗法师的居然更像他们所熟悉的风格。不过好在他们的宋其英也不赖，面对如此凶猛的对手，他丝毫没有退缩。今天这场擂台赛到底还是要在对攻中见分晓，谁会赢？众人一时间都看不清。韩嫣柔的生命更少，但此时这种节奏的对攻形式上却是她占优，长河落日的生命下降更快，而这种节奏的对攻谁都极有可能产生疏忽，在最后一秒发生什么反转都是有可能的。所有人都注视着比赛的画面，连潘林和李一博的解说都已经停了，这种节奏下还能进行什么解说？就等着出了结果再做赛后分析吧。砰！随着最后一次沉闷的碰撞声响起，场上胜负终于揭晓。宋其英、长河落日到底还是站到了最后，霸图胜出。唐柔虽然输了，但是最后 20% 的生命却打掉了长河落日 60% 的生命，攻击端的表现相当惊人。比赛结束，两边的选手都走出了比赛席，掌声响起，是给获胜的宋其英，同时也是给唐柔。虽然这个姑娘有不好的风评，虽然她用的职业是霸图最讨厌的战斗法师，但是这位选手的风格霸图粉们喜欢，喜欢那便鼓掌，霸图粉就是这么痛快。